是否愿意为我停留，今夜你来告诉我，你是否愿意陪我走过我的梦，我的所有。今夜你会不会来，你爱在不在，如果你的心已经离开，我说你世上最善良。 诚恳，我愿能为你，为你能做到不折不扣的一百分，全面去爱，让心伤的轻吻发出光辉，去抚慰里接近，没有掩饰，为你伴路，何比心印？倾尽我的心，全倾尽我的心，我愿情奉每一分欢欣，爱在燃亮我，求爱燃亮我，不怕让爱火焚身。出我此生，凭一片真心，将美丽与君平分。我愿能为你，求你能让我一世努力做满一百分。 开始的陪伴，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交出我的金，由罗文演唱。旧单车老情歌，携您进入时光的隧道，回味如歌的往事。下面请欣赏孟庭苇的《你看你看月亮的脸》，彭羚《随爱而飞》，齐秦《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》。 起迷乱美丽，想起过去，想起自己，风不停，发丝理不清，伤我的心。女人的世界该有人倾听所有快乐和伤悲，让我随着爱而飞，让我为了爱沉醉，我无法再阻挡寂寞的滋味，我好想在温暖的怀中安歇，让我随着爱而飞，心碎我也不会后悔，不会后悔。想我的心，女人的世界该有人安慰，倾听所有快乐和伤悲，让我随着 曾经爱过谁？

我这旧人，让我接讲情来，好比往日那样，再奉上真心的关心，除掉灰暗。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世俗气没法见真，虽知有无穷顿痛苦，真爱至永没有遗憾。我自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可阻止我长言，让我心跟你共行。Goodbye my loved one， 多干一杯香槟，准我望真你，才求向别人。愿你的他能将真爱尽送赠，以后你验证到开心，我便放心。若有一天你忧郁不管伤心，请告知我，无望这旧人，让我即赶来，好比往日那样，再奉上真心的关心，除掉灰暗。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切都比没法变更，虽知有无穷尽痛苦，真爱是永没有遗憾。我是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可我，所以我长年让我心跟你共行。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切都你没法变更，虽知有无穷尽痛苦，真爱是永没有遗憾。我是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可我，所以我长年我心跟你共行，跟你共行。 节奏

入我的内心世界。多少人曾经用思念将我撕裂，多少智慧才能忍下我的离别泪。 Thank you.